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 不斷都會在養殖場拿樣本，都現在為止他都驗不到有任何的陽性的樣品，吃光了就扔掉了，其實這個真是香港一個弊病。他現在走出來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圣诞快乐，阿思华，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各位朋友你好，真是好，你澳洲回来，圣诞节上来做节目，阿森哥，我觉得很开心，没错，亦是昨晚才急急急call我们，估不到今年会跟阿森哥一起度过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圣诞节，每一年的圣诞节都很特别的圣诞节，今年真的比较特别，对我来说，圣诞节当然我们讲一些多些开心的事，今天其中一单开心的事就是讲叶小玲。 大家知道菲律賓人質事件的這位在下鄂被槍傷的易小玲，在台灣做完手術，好像說進展情況非常好，手術成功了，除了口罩，然後照了鏡子，覺得第一次看到自己一個完整的下鄂， 開心了，亦都開始進食固體食物，進展很迅速，十個月以來的第一次感覺非常良好，但你看到那張照片在即時新聞裡面登出來，還有一些疤痕，那些疤痕醫生就說是需要時間才慢慢消除的，未得那麼快，不過他覺得自己 可以看到自己的完整的下颚已经非常开心，还打电话回去给儿子，就跟儿子说不好意思，抱歉不能够陪他过圣诞，不过可以回来跟他过新年，他就说儿子表现得很开心，易小玲就说用自己做例子，鼓励遇到挫败的人不要气馁，只要坚持就能够捱过困境，我觉得呢 這個新聞就很大的鼓舞作用，香港人其實都很關心這位女士和整個菲律賓人質事件，實在現在都未搞定，現在她當然還要在醫院出院，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她說她可以回來過新年，我想都是幾天那麼大把，會回來，但是康復之路也有一段時間， 看新聞，我看報道就說大概是三個月這一次的手術，看手術怎樣，可能會不會又做第二次、第三次， 就不知道了，希望這次醫生說是很成功，雖然不是百分之一百，但是百分之九十多，最關鍵的就是要駁好血管，因為血管駁得不好，移植上去的骨就會壞死，現在看來血管駁得不錯，其實他真的相當淒涼，三年以來做了超過三十次的手術， 香港好像做得很差，令到所有駁上去的骨其他所有的東西要重新拿過出來，然後再做過，去南韓，以南韓出名的整容的醫生都說不敢做，於是他就要求助台灣，台灣這個是 最出名的台灣的整形外科醫生，終於就很成功地跟他做了，我希望他一切順利，衷 心祝福易小玲，盡快。 你來到就對了，我就想問，我好奇，因為澳洲我還沒去過， 你澳洲就在南半球，跟香港的天氣和北半球的天氣剛剛相反，聖誕節就是夏天，還是最熱那一隻，有多少度？ 如果沒有火風的話，通常都三十多度，火風就是令到 有可能會着火，即是山火的可能性更加大。第二，就算不是有山火，可以告訴你真的超熱。如果我們試過十月，那時候是十月，還未到十二月，未是最的時候，我們試過搞了一次的大旅行。有個朋友放了一包糖在做旅行的食物，最後變成水，變成水，融了。普通糖不是朱古力，水還是融了？融了。變成稀框框好噁心的東西，還有我試過有朋友，我們澳洲不是想像中那麼舒服的，尤其是太熱的時候，其實很多朋友家裡都沒有冷氣的。我試過有個朋友，不行，因為很貴，是冷氣費很貴。我有個朋友，我的學生來的，其實曾經去了澳洲之後，二樓不敢上，因為二樓是很熱的，他說那裡是差不多50度。二樓不敢上意思是說 其實有時候熱那裡又不可以游泳，因為太陽太曬，那怎麼辦？那沒冷氣，不是個個沒有，有些有，很多人其實以我們這一般普通人可能去商場嘆冷氣的，因為如果真的太熱，還有如果是真的很熱的時候，要老人家一定要去一些有冷氣的地方，社區會堂啊，社區會堂都沒有冷氣的，通常是要商場，商場就只是商場，不是指向到老人家，通常是商場，商場是要商場，我持香港的老人家，夏天都沒有，社區會堂都沒有冷氣的，通常是要商場，商場就只是商場，不是指向到老人家，夏天都沒有，這個情形不一定很多，但是聖誕有什麼活動？聖誕有什麼活動？其實聖誕我沒有，其實聖誕就是7月聖誕，因為他們覺得7月的時候就會有個人7月7月的時候就會有個人7月是澳洲冷的時候，他們就會有個人在辦聖誕老人，就是一個做7月的聖誕節，但 商場也不斷有很多人流，甚至有通宵。有幾年是通宵，澳洲從來沒有通宵購物，但試過有幾年為了推動聖誕購物的氣氛就是通宵。不過好像說因為都不是很多人那麼響應，所以就沒有。但其實我自己就 根據我的觀察，華人就不是很同西方人，華人很多時候可能自己開派對，就bring a dish， 每個人帶一碟自己的食物，一起去開開心心聊天，社交活動，是很開心，小朋友如果小的時候一起玩，如果不是現在就大人一起聊天，小朋友又自己一堆玩。而西方人我見到的就比較傳統，他們真的會預備聖誕大餐，通常爸爸媽媽尤其是老一輩的 比較年長的，很可能他們就會在家裡整好，真是很幾年前我講一下，還是做成一隻火雞，但近年真是小家庭，所以就部分火雞，而且不是半隻，可能是一塊火雞，雞胸肉，對，那他們試慢慢切，自己都要焗，焗了他先，亦都會吃火腿，亦都以前見到他們就會吃大火腿，但現在很多又變成小火腿，因為吃不完，還有他們很多時候就24號晚就是吃這個類似我們的團年飯，就是一家人吃Christmas的晚餐，他們一家人都是心家庭這樣？很多時候會回去爸爸媽媽那裡，那每次是的，還有就塞車，然後有開始扣分，雙扣分制，即是開車扣分。 譬如本來扣3分的李斯比丁超速，現在扣6分，原來是雙倍的，長假期很多時候雙倍，於是大家又要很小心，原來很有趣，要很小心地駕駛，駕駛到回去之後全家很開心地吃這個Christmas的晚餐，所以整個世界是不應該有人開工的。 那晚就會睡在父母那裡應該就會如果住得遠的話孫子就回家了可能那天第二天才走第二天仍然是慶祝聖誕節 但他們不是整條街,平時已經沒什麼人,到聖誕節可能房子裡面都沒有人,因為他們回了父母那裡,就覺得是一個很和平的,很寧靜,我唯一不喜歡就是沒有雪,因為是超熱,很多時候成40度,30多度,有時晚上,因為澳洲的夏天,晚上是可以熱到8點多還有光的,因為它日很長,於是如果家裡沒有冷氣到10度, 可以到十二點多都是睡不著因為很熱變成這個跟我們在香港不同香港跟我們香港的商業化不單止聖誕商業化任何節日都商業化母親節都商業化 現在連搞到7席,中國情人節,或者是正月15,全部都要商業化 坐在一起聊聊當然是我們這些比較老式的人覺得能夠一家團聚是最快的因為譬如在多倫多最近大風雪雪停了有幾十萬人沒有電當然現代化的城市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沒有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基本上是困難到不得了看不到電視上不到網上不到電腦最重要就是冬天 天雪地唯一活動的範圍就是廳的壁爐然後在外面撿柴進去點著它圍爐取暖由早上圍到晚上訪問那個家庭我昨天也說過了訪問那個家庭一個白人家庭媽媽就說平日呢 有電的時候各自己回自己的房間這樣做那個就看電視那個上iPad那個做不同的事情見面都沒有溝通總之就是今天就唯一一個機會唯一一個時間你可以因為冷嘛大家坐在沙發那裡因為連電視都沒得看嘛唯有就是你眼看著我的眼你跟我聊天我跟你聊天可能這個是子女成長了之後 十多二十年都沒有做過的事情現在一家人齊齊全全地聊天我覺得挺好其實挺溫馨的就最重要的一步還有這種家庭之樂好像社會越進步我們越難享受希望聖誕節大家其實聖誕節我同意思說的是家庭團聚的日子也可以反思很多事情的日子不只是買東西、喝酒、出去玩扮鬼火那麼漂亮不行都可以不過留一點時間留一點時間大家跟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兩公婆 跟你的子女可以互相溝通聊天我又想說一下其實我去到澳洲有些特別的事情知道了因為有一次我們有些新的月曆來了到年尾12月20幾號當然有些月曆於是我就準備很簡單一拿起月曆當然是弄了它出來掛在那裡誰知後來有更外國朋友見到他說你做什麼掛月曆 我說未來的一年的月曆我當然是掛他說未到新年不可以掛為什麼呢他說這是非常不吉利所以從此我聽完之後就很害怕我現在開始永遠都不會掛一個新的月曆還有另外一個西方人的另一個聲音亦都是說如果你1月6日之後不拆聖誕燈飾不拆聖誕的decoration亦都是不吉利的其實就是鼓勵人不要那麼麻煩所以1月6日之前就算聖誕樹或者 或者什麼燈飾我們都會收起來這些都是一些西方的小小的小迷信都不是迷信一些習慣挺有趣的我今天本來不想說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因為今天是聖誕日但你有些事情我看完新聞之後我都不說不行 而且也是一個對香港市民的服務來的我們為何今天還要開麥克風呢事緣昨天警方公布了一宗涉嫌或者叫企圖狂姦案件說有一個色魔戴著口罩的色魔在柴灣風華村山邊球場那裡 先後有兩次向那裡跑步和經過的少女 一個15歲、16歲的少女拉她去山邊侵犯她第一宗是上個星期三即是18號晚發生的事 將他拖去附近的山邊那裡強姦但因為有些人拖著狗走過狗吠得很厲害嚇退了這個色魔18號發生第一宗19日發生第二宗第二天發生了第三天15歲的少女是看到傳媒報道之後報案很離譜 13號晚其實在10點鐘在上次跑步的時候是13號晚去報案的時候發生這件事是13號晚的報案說在上次跑步的時候也是被色魔飛禮現在警方合併處理由東區重案組那裡跟進但是這件事由第一天發生 剛才說的第一天發生應該是在18號的事首宗的案件是13號事主13號晚的事因為看見這件事他才第二天才去報案但其實件事是18號發生其實是第二宗的事連續接獲15歲的老童報警之後五天之後才公佈這個案件警方說為何要5天之後才公佈案件原因是這個事主未滿16歲 需要由家長陪同才錄口供錄製完成了和製作疑犯的拼圖之後 前日即是23號 然後才完成所有手續 所以24號才向傳媒發放訊息 那就很離譜最大問題如果我是家長或者有家裡有少女的親戚你覺得遲了這麼多天如果還去球場或者去附近的那就非常危險整件事的關鍵當然這些非禮強姦案最重要快通知風化事件其實如果是預早 通知到傳媒發放訊息就會提醒會經過那個地方的人去跑步的人或者是放工或者去街坊的人那裡可能是比較黑的或者是比較偏僻的就可能會避開甚至是叫家長陪同他回去沒錯件事其實就是發生了幾天之後事主才去報警即是說警方接獲這個報告是19號接獲這個報告 完成所有的手續是要到23號才完成 24號才向傳媒公佈 即是19號到24號 前後經過了5天然後才向傳媒公佈 為何這麼久呢剛才說過 警方說要因為事主未滿16歲 所以一定要家長陪同做所有的口供然後畫上拼圖然後才公佈 即使我諒解警方這個理由但他有沒有想過這件事他不公佈是對附近的居民構成非常大的危險呢是的 我直接不會諒解 因為事主是16歲或以下 資料可能未齊全但你作出一個警報通知我們的居民是有必須的 你不是一定要發出一個拼圖沒錯你不是一定要將那個色魔涉嫌的色魔的樣子登出來的你說那裡有涉嫌發生強姦案你預早告訴別人 任何的陽性的樣品吃光了就扔掉了其實走出來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程思華 有些人可以經過走進來當地的民報拍出來的照片看到懷疑是編輯但變成山坡有很多的樹林在這裏如果沒有人租的地方的話業主立案法團為了要省電不開燈但地方也是一個通道有些人可以經過走進來整件事的時序就是這樣剛才我能再說清楚一點其實就是這樣 市民放狗,狗叫到情況廢,嚇到色魔逃去。當日凌晨,警方去傳媒發放企圖強姦案件的訊息和簡要, 視為12月18日, okay? 第二報紙就賣了, 傳媒有報導, 一個15歲的女童在12月19日在傳媒聽到這件事後, 就去柴灣警署報案, 就說她, 早在12月13日10時被一個男子企圖強姦回到地點被一個男子企圖強姦即是回頭才查早一個才再遲一點報案很可能這個男子跟12月18日犯案的男子是同一人據描述好了12月19日這位15歲女童去報案因為在傳媒得悉這件事之後去報案到12月13日事隔已經是四天了 在社工和家長陪同下,警方向15歲女童錄口供和完成疑犯的拼圖 到12月24日,警方才正式公佈 同時公佈兩宗強姦案和合併處理 現在大家要問的問題是12月19日15歲女童去報案 為何要到12月23日才錄口供呢? 為何要這麼多天呢? 剛才你說了,警方說要有拼圖 不是,他下口供也是12月13日 為何要12月13日才下口供? 為何下口供要4天這麼長的時間? 為何要搞個拼圖要這麼長的時間呢? 如果那個是殺人犯,是一個連環殺人犯 搭飛機走了我怕他不是走 我怕他再殺多幾個人 他走了,就拘捕他而已,殺多幾個人 為何要搞這麼多天,為何要等到12月24日才公佈呢? 剛才思華提出一個問題,為何不可以,即使未有拼圖完整的出來 即使口供未很清楚落完,可不可以公佈一個 譬如發生涉嫌強姦案的地點 要行人在那裡,要小心一點 還是他不是很相信報案人所說的事,所以要問很久 怕冤枉了人所以要搞這麼多天呢森哥說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作為一個正常人而且警方是有經驗就算第一他應該是判斷到的事件而且不是一個是兩個前前後後還有除非你是公佈虛假消息如果你是公佈叫人小心點走過這裡 我不覺得市民會怪罪你即是你的拼圖不用發字都可以很多事都不用發字說你小心點那裡有這樣的危機就行了 家長我相信願意這樣女兒走過那裡的時候爸爸要來接她或者你不要那麼晚等等是不是會好一點呢大家知道自從警方用了所謂加密處理999報案的信號之後 一般的傳媒完全聽不到深哥不如你講一下什麼叫加密加密就是我們不可以用吞那個頻率聽到你警方的機器以前就可以這樣做以前就可以偷聽到警方的機器知道罪案發生我們去採訪今天不行要等警方公佈警方公佈多少不公佈多少就由警方決定今次也是這樣等他決定於是就被人說 為何要這麼多天之後才公佈一些這麼重要的風化案呢以前也試過譬如說是非禮案、持刀連環襲擊途人案、有斬人精神病人持刀斬死保安案等等全部都是一是遲很多個小時一是遲很多天才公佈為何會是這樣呢這個和這個涉嫌色魔的犯罪心理是怎樣的呢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就是一位 前偵緝的警司亦是一位犯罪學家李士光先生李先生你好想請教首先就是這個色魔當然現在未拘捕到人涉嫌是不是兩宗事他做不知道在同一地點去做這些事你怎麼去了解他犯罪的心理呢 當然現在有些報道說那裡比較偏僻一點亦都報紙說不排除直接我們拘捕到人他是不是香港人或者好像我們有些社會不知道性罪行風化案香港都有有些人會向年輕人去打主意、非禮、強姦、影群底 這些跟其他普通罪案都會有些犯罪行為有些人會干犯不過我想你的主題我還聽你們的目的那我想都說警方公佈那裡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如果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點做同一樣東西其實他是什麼心理狀態呢他不怕有人防範會拘捕他還是怎樣的呢 有些我們說巧不怕舊,最重要是仇 有些會覺得這個犯罪手法 很多犯罪學去看,很多人覺得這個犯罪手法可以的話,他們會繼續去做這件事 可能是這樣的事關影群底你看我們拘捕了很多人影群底在手機上可能都是這樣做當場那宗事拍了很多很多還有可能會將行動升級譬如說可能開始非禮或者之後越來越強姦是啊不奇怪的即是他是心存僥幸覺得不會有人防範的再來一次或者這個方法得手可以同樣的方法都沒問題 我們中國人的智慧都是世事偷針就大事偷金膽越來越大亦都心存僥幸之心會有這樣的方法去解釋這些更加嚴重一點的犯罪行為正是這些犯事人本身是不能自制地有一種心理或者叫做變態有一種強迫症強迫症一定會干犯這些罪行會不會呢 可能會的有些人我不知道直接到我們拘捕到才去做心理評估有些可能這方面尋求到刺激或者好奇或者是這樣才容易拿得到在性方面的興奮或者快慰譬如我們講解釋強姦除非你真的很窮的話如果不是香港這些性工作者沒錯但有些 這些可能心理就不平衡有這樣的偏差就要用一些這樣的方法譬如說你就算你譬如說這個趙妓的你不能夠對性工作者採取這些行為鏈著頸不用的嘛不用的嘛多錢都不用的嘛會死的嘛即是說李Sir就算他是第一次舉例我們相信或者我們推斷如果是同一個人就算他第一次被狗吠嚇或者總之有東西受驚他可能都會繼續去犯這些行為的是不是因為他控制不了自己嘛 民憲也有，以前我都曾經拘捕過一些性罪行的犯罪者，他們有時會變本加厲，這個才是他想尋求的東西，太過容易下手，未必是他喜歡的東西，有些就是叫做向難度挑戰，譬如我們不想扯太遠，有個魔警也是的，我們有個警員，好了，你就想說那樣，是不是要早點公佈告訴人，有多少資料公佈多少資料，好使 附近的人防范，你過往經驗是怎樣的？我自己曾經做過一件案，我先說回這件案，當然我沒有負責調查，我不知道，也不方便有時評論警方的策略，不過如果我們早點公佈，我們背後目的是什麼，我剛才聽到你們說，希望市民知道，那就小心，這是一個防止罪案，是一個好的方法，我同意的，不過你想想，最好的防止方法就是拘捕人。 如果我當然不能夠評論，因為我亦都沒有份參與，很大機會或者警方收到報告不公佈的時候，可能他已經步兵在那裡部署了，找了一些人監視，或者有些人附近做居民會留意多一點，拘捕了他是最好的方法。當然 我們說防止罪案，譬如現在我們讀犯罪學也是這樣，我現在今天要打劫7月份，你多了警察巡邏，我不是在前街打劫，我是後街，我今天不做就明天做，拘捕到他就一了百了，可能我們不可能守株待兔，守幾天的時間都用很多警察資源，隨時的行動我延安排，真的十幾個，你不能夠連續幾天要做這件事，在行動方面 警方是不是已經在做事呢？我不知道，不過以前我曾經試過參與案件，都是我們希望拘捕人就最好了。知道你聽你節目，為什麼這麼遲發放這個聘徒，亦都很大機會，有些事主，如果我知道這個事主，就是說雖然是不幸，就好像被人企圖強姦，這些事主很大機會有些叫做創傷綜合症，他是不是可以即時可以記憶很好？ 或者可以心情平復，不知道，我們警方程序未夠18歲，我們要找一些大人去拿工的時候再唱，亦都要安排他這個聘徒，這個聘徒何時聘了出來，是不是18號，即是報案我們聘徒，或者公佈的時候發放，不知道，但是金科玉律，聘徒要盡快做，事關你叫我想前日我見到譬如某個人，我都未必記得，可能我相信聘徒 第二天就安排了，假設他心情平復了，然後何時發放就另一件事，不過我很大相信警方真的不會，尤其是有一件案這麼嚴重的話，會坐視不利，而可能採取一些積極一點，或者我們未曾公佈的事情，譬如舉例來說，香港早十天兩個星期都很多人打劫7月份，那些當然不同，事關漫無目的，幾區都有，那些是臨時起意，那些會是的。 但如果這個針對主導的話，可能在那裏做一些事情更好，我曾經試過一件案，當然不能夠說太詳細，有一件勒索案，亦都試過標心案，直接跟傳媒說幫忙手不要賣出來，如果標心案去公佈了出來的話，很多綁匪都知道事主會報案的， 再報出來肯定了對人質一點都不安全，勒索案也是有機會的。其實標心案我們做了傳媒很長的時間，我們行家裏面有個行規是很清楚的，肉身未安全之前我們絕對不會報的， 當然有些人會犯規，當然我們這些所謂老兵就很明白規矩在哪裏。不過有一件事我想請教，你說你不排除可能性，其實警方接獲這個15歲女童報警之後，在現場作一些部署，然後一場拋這個所謂涉嫌的色魔，然後就一舉拘捕他，一了百了，好像你所說。但是我覺得不奇怪，我希望他都是這樣做。 但警方今次告訴傳媒為何不可以馬上公佈某些資料，即使聘徒未能夠發放，他不可以警告附近居民，警告附近居民有色魔，小心點，為何不敢做呢？原因是說我要落口供，於是預示者搞了4天，然後才落足夠的口供，然後才拼圖，然後才公佈。如果可以告訴，如果真的有部署的話，事後他可以告訴我們香港的傳媒，香港的市民知道，其實我們有苦衷的。 我們有部署行不行呢這種說法事後如果我在任的話我想我都會三思怎樣跟你交代這個就是我們警方行動如果現在那個涉嫌色魔之一到的話那些風聲緊要不停一停或者不要到做這個警方都有他方面的困難我相信如果這件事藍多拉我都是揣測是不是真的警方安排行動我不知道但這些行動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例如地盤被人偷東西或者工廠失竊的話很多時候我們針對著就破案和防止罪案拉到他就最好的了就但好像我這樣說你沒理由無天無故地等局一個星期就或者他的行動上未必夠有時這麼方便亦都這個警方有時就破案的屯門色魔我們都試過用了很長時間在附近埋伏慢慢很多都有不過屯門色魔他後來發放了個知道原來警方重兵在那裡那個就走了出去討個人犯案換言之我們真的要平衡一下當然我剛才說的都不知道掌握到案情不過如果我去部署策劃這件事我很可能採取就是我剛才說的事後都不說譬如去到事情去到這裡了發放了拼圖都不說 真的要確保有個伯在掘路他都走都不夠我走不知道原來那個伯我們找個五十多歲臨退休的警察去做可能他有對講機呢當然現在講究透明度高的社會大家都知道傳媒是需要讓公眾有知情權大家會對警方的要求和以前的要求有些不同譬如說 附近的民眾都有說附近的居民都說你早點公佈給我聽我女兒都在那裡走的我很害怕啊你現在才知道他會對警方的透明度是有要求的我怎麼平衡這兩件事呢怎麼辦呢其實反過來說吳先生當如你是那個指揮官好了現在就決定即時公佈 居民就會小心但一個人的醒覺會隨著時間降低這個疑犯如果他又再犯或者有些公佈了不是每個人會知道不是每個人會看報紙、看電視或者聽你們的電台有些人不知道 隨時中招也麻煩,我開始這方面我們部署了一些,我同意知情權是應該的,看看會不會跟我們相關的行動會互相抵觸,我們希望用一些人都希望可以奏效,可以保障市民。其實在這兩方面的平衡,警方有沒有一些所謂指引,究竟是知情權重要,還是透明度,還是預警,這件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指引? 讓市民知道我不是警方代言人我也不夠膽我知道市民的資源譬如我是一個普通市民我都希望知情權我們可以發放到訊息這件事我們的權利是有些限制當然我們要取捨市民知情權緊要 其實做了事情,除非你說今天報紙賣了,這個色魔仍然在繼續犯案,你相信他都會繼續犯案,所以這個部署是不能讓大家知道。根據你上頭所說,警方每次延遲通報都可以用這個手法,其實我們部署在捉人,你不知道,我們也不說。以前也試過,2011年的精神病人 10月2日到3日在將軍澳持刀連環襲擊4個途人 到10月8日傳媒才知道證實 通緝疑犯延遲公佈近一個星期 我們經常說街坊那幾天都很害怕 另一宗是在2012年1月26日 觀塘翠屏道,鴨脷洲有一個21歲的智障少女 被一個28歲的男子尾隨強姦 案發在凌晨3時18分 警方去到早上7時39分才公佈 以往就不是證實了這件事,就立即公佈了,幾個小時都很重要 亦在2012年1月30日,試過彩園村的精神病人用刀斬死一個保安 當日7時52分,警方向傳媒發稿 彩園村發生傻人發現案 10時45分通知傳媒案件改為謀殺案 你想想為何會這樣是不是應該在公眾的知情權底下或者你的所謂部署的情況底下中間怎樣做一個平衡你不要當傳媒是敵人傳媒是幫助警方發布消息讓市民提高警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電話是 不斷都會在我們供港的活家禽的養殖場拿樣本到現在為止他們都驗不到任何的陽性樣品吃光了就扔掉了其實這個真是香港一個弊病他現在走出來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程思華。好了,其實警方何時去公佈一些刑事案件? 何時不公佈呢?現在的機制和以前的遊戲規則就很不同了。 用一個做過新聞的人的角度去告訴大家發生什麼事，讓大家明白。以前有所謂突發新聞，突發新聞通常都是一些罪案新聞，或者意外的新聞，或者車禍。這些突發新聞是怎樣做的呢？主要有專人在報館裡面聽機。什麼叫聽機呢？ 其實用一個特別訂製或者特別自己改裝的一個聽著無線電波的機，它就可以jam到警方、消防、救護車的頻道裡面， 其實就是聽他們的電話。然後當人們打電話去999報案發生什麼事，報館的人、 電視台的人聽到就馬上去叫在現場部署的突發記者，或者在附近那些最快的，附近那些通常都是坐著電單車的，後來立即就去現場，很多時候會比救護車快過警方去到現場，首先拍了照片，你看到譬如有些車禍搞到血肉模糊、一塌糊塗那些照片，如果你遲了去警方就會移走了，會清理了，他們都現場做這件事的。 不只是犯罪案件，不是一定是槍戰、黑社會、打劫那些，例如一個違例駕駛的案件撞車。我舉個例子，在車上駕駛的人是一個官，大粒佬，或者是一個財大財團的老闆，或者是富二代。 以前有人報案，記者馬上去到現場拍了照片，這些案件是無所遁形的，一定會見報的，因為它有新聞價值。譬如上市公司的主席，或者上市公司的主席，駕駛車禍，旁邊坐著女人，不過不是她老婆，這個我想大家都會很有興趣，或者在一個官員旁邊坐著女人，不是她老婆，原來揭發她搞婚外情，這個大家都可能會很有興趣。 以前一定會公佈出來，因為無所遁形的，因為我們聽到警方消防機、無線電，然後就馬上去到現場，馬上拍到相留到證據。今天有什麼不同呢？今天就是警方消防機陸續已經加密了，英文叫encrypt了，用一個電子的方式， 令到一般我們以前用的方法，即所謂jam入政府的頻道裡聽機的情況，現在已經百分之一百做不到了。換句話來說，如果你打電話去999報案，我們是沒辦法事先知道發生什麼事，沒辦法去到現場去拍，沒辦法去到現場採訪，直至到件事完了，警方在他那個網頁那裡公佈有單這樣的事發生。每天呢， 打給999的電話可能有可能成千上萬的電話，警方是會選擇什麼案件才放在網頁上，我們做特發的所謂特發已經不特發，有些報館已經解僱了，所以電話已經公佈給你，件事已經完了，然後才上去做採訪，不單止 一些嚴重的車禍我們沒辦法去現場馬上拍到，一些嚴重的罪案沒辦法馬上拍到，即使我剛才說的跟公眾利益有關的一些案件，一些譬如說名人也好，高官也好，牽涉到一些交通意外或者其他刑事的案件，我們都沒辦法第一時間去拍到他的複相，所以呢 被隱瞞的機會是非常非常大的，總之他不給你，你就不可以。譬如他擺鎖上去一天有50單或者30單，全部都是過時的，我們是事後去採訪，全部都是過時。所以這種做法，其實記者會或者其他的攝影記者的團體跟警方多次交涉，究竟可不可以你公佈的時間可以快一點， 希望你做到即時公佈，我就覺得很難，或者你不加密你的 我們都沒有這個期望了，你可不可以公佈快一點呢？可不可以不要選擇性地公佈呢？我記得記者團體和警方很多次交涉，都是不成功的。當然啦。都是不行的。這些就是在這個情況下，你覺得警方是有意去隱瞞一些案件，可能會為了一些他認為是 名人或有權力的人或者有錢的人的需要而不發放他的消息，有這個可能性的，而且事過發生的不止一次。好了，這些你說他都可能有他的理由，不過我們不諒解，市民不應該樂見的，我不諒解他的理由。但是現在譬如說有斬人案、有非禮案、有強姦案、有涉嫌強姦案，為什麼警方 都要隔這麼多天才通知傳媒，他置普通市民的安全放在什麼位置呢？我想問這個問題。還有森哥這樣是不是在某一定程度上都是有些新聞封鎖的，即是他解密了才給你，給我們知道。還有他要怎樣呢？他要是 他要去選哪些東西放上網給記者，即是他做了採訪主任。當然是，他選給你採訪，你可以採訪這件事。你憑什麼決定那些有新聞價值，憑什麼決定那些有沒有新聞價值呢？甚至是時間也是否第一時間，然後通報到的，都是另一種封鎖的方式。這個涉嫌強姦案已經很明顯了，已經遲了四天，不先公佈了。我們的電話是831-138，這個時間我們有一位特發記者，前特發記者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陳先生有什麼經驗可以跟我們說一下？不是前任，我都是現任的。現任的？我們早前大概兩個月前在新界見到你吃豆腐花那位。好，多謝你聽。森哥有沒有請你吃？我去拍照，去做事。陳先生你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其實正想講了這個問題很久，不過我覺得好像我們自己傳媒界都好像沒什麼符。其實你剛才心說的例子，我想講一宗，就是大概有一年前，在灣仔有一宗有個司機在駕車有個戒刀，兩夫婦警方要拔槍那宗。記得。 好像這些情況，如果我純粹一個假設，我就想說其實每一個市民隨時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那宗就因為剛巧其實有些特派記者都在附近那裡有必審的，正所謂，那變成都有拍到現場的情況。但是如果剛巧那宗不是發生在記者的附近，而又沒得聽機， 就個發放情況就好像你剛才說的，就完曬事，然後才發放的話，其實那兩夫婦呢，講得不好聽一點，警方喜歡怎樣砌他就怎樣砌他，因為那宗又要拔槍，還有說他的車藏有攻擊性武器。其實在另外一個角度講，很多司機都會有把戒刀或者把鉸剪在車上，因為人家做衝火，可能要剪下鉸剪、開下窗，都不奇怪。剪些帶是嗎？ 因為其實你可能覺得我可能想得更正所謂公心計一點，但其實這個危險根本上就擺在市民的眼前很久，而且只不過很多市民他就覺得這事他們看了新聞不關自己的事就很快忘記了。沒錯，沒錯，是。 很簡單，媽媽要弄死了寶寶女那宗，現在沒有下文，但好像沒有什麼市民記得，沒有人去提。還有好像我們做這行，我都覺得有什麼符呢？你寫信或者譴責，最慘就是市民本身都不理什麼。如果有些事我經常都說，我跟朋友也好，一般市民聊天也好， 我說不發生在你們身上，你就覺得沒事了，甚至乎我們去採訪就叫我們，你們不要拍，或者什麼，我說不要拍不是大問題，我們拍不拍都是這麼多人工的，是不是？我們拍就是想給你市民看而已，知的權利是很重要。是啊，陳先生，不如這樣，我們有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的陶謹申在電話上，不如你一起聽聽他怎樣回應這個問題，好嗎？我們待會再談，陶謹申你好。 是你好， 喂， 我想你都知道柴灣球場色魔這件事了。 警方在報案之後差不多要四五天才公佈消息告訴香港市民拼圖才發出來。現在警方沒有解釋為何，主要是因為事主未滿16歲未滿18歲，所以要家人陪同成年人陪同去落口供，然後拼圖也要搞一段時間，所以遲了這麼久。你接不接受他這個解釋呢？其實 我不會接受這個解釋。你不會接受這個解釋？你覺得他很牽強還是什麼？他跟一個傳媒這樣說，他就說因為他就是要下那份錄影口供才確認那些事實。但我覺得他第一次他一去報案，他一定有基本的資料的。就譬如說哪裡發生，時間地點，身高，時間地點，簡單描述。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要做一個判斷，就是要將訊息發放，因為這個是一個陌生人的侵犯案，變成他亦都在逃，所以他隨時會做第二宗案。相當危險的，其實。所以他要兩樣東西做，第一要發放資料，第二當然他也要去加強人手巡邏和執務，這兩樣都要做，不可以說一定要 做了一個正式，所謂叫正式白紙黑字的詳細口供，已經口供，那個當然他如果將來拘捕到疑犯，那個拿來情況是很重要的指控來的。但是你現在，因為拿到初步資料，你已經有幾個公眾，幾種角度的公眾利益需要發放的嘛，就是你就先都分析得很詳細了都已經。 本身啊，會不會其實如果他發放是有礙警方作為一些的部署或者埋伏啊，行動啊，這樣。 這個他第一他沒有這樣說，他沒有這樣說，他沒有這麼正式這樣說，就我們不需要跟他這樣想，他有可能是這樣想，但是他如果要在這個解釋的話，他就要令到人相信他有一個責任，他是要承擔很重的責任，因為你不公佈，你不一定拘捕到的嘛。 你如果真的是這樣，你要去出來解釋的。當然我不是事後肯定，現在發生了第二宗，你有沒有解釋呢？也不需要跟他做這個說法。但是他現在似乎初步解釋他不是用這個，他是說因為事主是18歲、16歲、15歲 確認的資料，但這不是理由，因為這是這宗案用的口供，但是你最重要的資料是用來防止罪案的，以及令到其他人不要受害。阿土，我知道你的兒子在後面一直叫你，我問多你一個問題，你覺得在這件事上為何可以令到警方為了公眾利益 盡早將這個犯罪的資料告訴市民，令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指引，那麼嚴重的案件是要早點講的，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立法會可不可以令他做到這件事呢？其實我們一定會要求委員會叫警方正式來解釋。我覺得他不是第一宗，這宗應該就算這兩年，很多了，一年、一二年、一三年都有了，四宗了，五宗了。 他真的說法是因為要確認那些資料所以才公佈，但問題是你明白，如果你初步時間、地點或者一些描述是知道，那個都是一個令人那裡附近的街坊防備的重要資料。沒錯，提高警惕是很重要的。即是我當你可能事主突然問他，喂，有些資料來的話，高多少？ 甚至侵犯過後可能他是有些情緒創傷，但是你基本的資料都應該發放。沒錯，地點、時間兩件事，你去告訴別人聽這個很重要。 陶謹申， 你會不會在立法會那裏做一些事情去提議警方要做？ 一定會，因為其實如果我做主席的時候根本就已經 叫個秘書寫信了。當然始終現在是放假，葉國謙應該我估計 7號回來就要秘書立即要出信，這個委員會是一定要知道警方為何這樣做，以後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措施。喂，多謝你唐先生，麻煩你，假期煩著你，不好意思，唐先生臭嘴臭得很忙，我知道，嬰兒都喊，我不知道應該可不可以找回剛才那位特發記者陳先生，可以繼續談，因為他從記者的角度，他就是拿著電單車去採訪，當然是，一叫就到，以前可以聽機， 現在沒得聽機那些，就是那種，我覺得這個會延伸說法很清楚，究竟他們這一行會有什麼不同呢？好，陳先生回到，陳先生，不好意思，陳先生，陳先生剛才聽了陶謹申議員說的，是，聽到，怎樣，你繼續說吧。 我其實想發表一下我自己在這行的見解，其實我看到除了市民，剛才說到市民好像不理不理，或者甚至乎他們可能都覺得他想理根本都正所謂知道哪裡入手，但我就覺得新聞界他本身好像都，我不敢說他們有問題，而是他們的取向，各大媒體都有少少，我自己覺得有少少不明白，譬如很簡單， 那些人士其實我想都有不同性質，有些事情你做到容易做一些，有些事情是難做一些，或者是無從入手，好像你所說，譬如易小玲那宗，他是比較容易，傳媒可以找到他，可以談的，譬如我們都找過幾次在這裡講得到，所以他的警方我們比較容易了解，但譬如說你要警方開放他那個999台給我們聽，當然不行啦，說他怎樣發放那些東西呢？ 用什麼標準呢？他怎樣做採訪主任呢？我記得記者團體也很多次跟他交涉，抗議又抗議過，什麼又做過，他就逐些逐些，好啊，答應你一點，你少一點，那你覺得對了，問題你剛才提到的事情我覺得很對，就是說難與不難的問題，有些事是你無法follow不到的，那問題我就說為什麼我說傳媒各大傳媒可能他自己的取向方面有些我覺得質疑呢，譬如說 你容易做的，你會做到，或者甚至會做大一點的，好像沖餐了那個報章或者電視的故事豐富一點，令市民覺得好像有新聞，但我就覺得我自己個人看法就是有沒有需要這樣做呢？很簡單，昨天聖誕節，東江城那邊可能是某一個機構的自己的宣傳，但為什麼各大媒體做到這麼大呢？還有我也去到現場那裡看了，他搞了那個演唱會，其實周 周圍一起了街那麼長，或者黑布的封住的，市民就理有理行可以說成，其實你們看不到現場會的，只不過是大電視，你看過大電視的背脊，但是香港市民就可能因為趁熱鬧，大家放假，但是這些是不是真的新聞來的？我就想說，既然如果沒有的，沒什麼新聞的，不如傳媒界一起合群一點，我們不要播那麼多東西給市民，有市民去出聲，你不要把這個衝餐到大，好像不是啊，還有新聞，那個客人未整好，還一路在follow著一些，其實不是這麼像新聞相關的東西，如果大家是讀新聞傳媒傳理系的， 那你哪些才是新聞？問題是讀完這件事出來的學生，他是被他上司牽著鼻子走的，他還不到事的，而變成傳媒的頭就去將這些哪些是新聞，哪些不是新聞，他們去定義了。好，多謝你陳先生，作為一個內行人可以說一下你的感受是怎樣。我們先談到這裡，我們聽一節新聞，稍後回來再談。 不斷都會在我們工廠的活家禽的養殖場拿樣本，到現在為止他們都驗不到任何的陽性樣品，吃不完就丟掉了，其實這個真是香港一個弊病。他現在走出來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 早晚呼應

风，主持吴志森、程思华。 呢单嘢咧就唔系八卦新闻咧，不过都几八卦嘅。其实吓，我觉得唔系八卦新闻，几八卦。 同我哋有关， 因为同娱乐界冇关，不过同政界有关。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咧就被好多即系啲传媒话佢系笋盘嚟啊。 系 咩叫笋盘咧？系未结婚，咁啊就吓诶，即系搵好多钱，诶有呢个高尚嘅职业，亦都有专业人士咁样。鑽石王老五咁樣，咁今日咧就有傳媒咧，主要係蘋果咧就報咗一段新聞，就話其實佢唔係，佢擺過酒噶嘞噃， 結過婚， 九十年代嘅時候擺過酒，擺過酒，但係咧就係冇註冊。是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 有实无名、 啊、有实无形、啊、有实无名，我就不知道摆个酒没有注册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就他现在就分开了、所以呢严格地说他就不需要离婚，他都是可以是单身人士来的。当然这件事跟我无关，不过我是有兴趣在法律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就是法律界人士，也是我的拍档王国彤，在电话上。王国彤， 王 哥同 你好， 圣诞快乐， 圣诞 快乐，解下呢个叫有实无名，有名无实，就摆酒又冇结婚，咁究竟系喺我法律系咩一回事先？ 系啊，我哋香港嘅婚姻条例咧，喺1970年以前咧就有，如果你系根据中国嘅风俗习惯，你譬如摆酒，唔需要注册咧，我哋都承认呢个婚姻嘅。 系， 但系1970年以后咧，我哋就是變咗咧，就純粹係註冊結婚。即係如果你係好似司長咁，如果係九十年代啊，佢純粹係擺酒，但係就冇去註冊嘅話咧，咁即係公告大家公開同居咯。咁解咯，所以喺法律上就唔算係一個法律上所講嘅婚姻咯。 就即使佢後來再結婚，都唔需要辦離婚手續，都唔會有構成重婚嘅罪行，係咪？ 是啊，因为他先前那个所谓摆酒来讲呢，根本在法律上呢我们是没有一个实际意义的。我们70以后所有婚姻都是要注册的。你一是婚姻注册处，一是在有登记的教堂啊，而家黄大仙啊那些都得的。 都得的。现在酒楼得，找你们这些法律界人士去做证婚就得，是吧？当然我不会跟你卖广告，你放心啦，真的。这里有你又做，阿富又做，咁大家争噶嘛，系嘛？ 阿富多好多， 阿富多好多， 朝大啊。 咁但系嗱，如果佢即系有个说法就系咁啊嘛，即系话你摆咗酒之后咧，就佢出席啲社交活动咧，咁啊即系同太太一齐啦，咁啊以呢个夫妻嘅姿态出现同埋相称，譬如佢介绍人啊，呢个我太太，咁啊佢叫佢老公咁样，咁之类，咁都喺法律上边。不是实质的夫妻关系，是不是法律上面？ 是纯粹法律方面，因为我们如果你是看回我们英国啊，或者加拿大很多地方，我们有所谓的 common law spouse， 就是说我们普通法的即夫妻。但是香港我们都是觉得 是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啦，所以都是在这方面来讲没那么先进，一样是不同在外国来讲。如果大家好似阿心理正话讲嗰种情况咧，咁就系已经系好多地方咧都认为系夫妻嘅，国内都有所谓嘅事实夫妻。咁但系我哋香港始终嚟讲，如果你一日冇去注册嘅话咧，咁一日嚟讲咧，唔理你系大家系点样相称或者同居咗几耐，都系冇嗰个婚姻关系咯。 我想搞清楚，你剛才說加拿大或者其他國家和香港的分別，英國和香港的分別，即是說即使在那些地方他沒有正式找人去所謂證婚簽紙，在法律上沒有一個文件去證明他們是夫婦都好，但是譬如說他的生活形態，他互相相稱，是不是住在一起等等，有没有实质的关系，都可以构成一个所谓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承认的。 我们的普通法的婚姻 是承认的。 因为即很久之前已经是差不多1970几年，英国很著名的 Law Banning， 他是已经讲过，他说婚姻的关系应该看实质的状况。如果你一方面 是跟另一方面以夫妻相稱的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好像太太或者各方面去支持另一方面的话事实上来讲如果分开来讲都是应该有个我们实际的婚姻关系你是需要是辅助第二方面啊或者赡养费啊各方面等他自立但是我 們 香港始 終 都 沒有黃國同根據我所知譬如我在澳洲生活我們如果填寫任何一些表格其實同居本身都是要填寫的即是有很多種婚姻關係譬如你是結婚或者離了婚死了老公諸如此類或者是同居本身都是一種正式的關係即是說子女的撫養、遺產等等都是有實質的即是需要要搞清楚的在外国很多国家都是 在外国很 很多地方我们都叫 common law marriage 即是普通法的婚姻我们是有的但是香港即可能我们的法律制度觉得香港中国人社会如果你是就你真的摆酒你没有注册来讲都不大人之间都不算是夫妇关系但是小孩子如果 是我们没有分生子女或者非分生子女的如果遗产继承如果是真的有細路的话就是即是分开手那个細路呢都是可以向高院申请话我是一向由你去供养 affiliation, 即是大家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你继续要供养細路但是在大人方面我们始终是落后很多步是没有这个保障 的。我有兴趣知道即是你讲话在英国加拿大这样有所谓 common law marriage, 普通法的婚姻如果他说喂我们分开了我就一个另娶一个另嫁了这样他需不需要办离婚手续呢会不会构成重婚呢 一个好好的问题如果在这方面来讲是如果你是即怕是重婚的话那看看第二方面有没有是在即是有申请有个 declaration 有没有即是说法院即是鉴定了是啊声明是这个根本已经是有婚姻了或者是如果大家是无疾而终的那你可以说我根本跟他同居时代即是很短啊有什么事即是大家都是可能就同床异梦很多年了会有这方面的拗撬即是你去不到的刑事上所讲的逼近言即是我们重婚的即是会是一个实际上证据方面的问题。 这个有少少模糊即是他使不使去真正办一个手续或者起码互相发表这个声明我们已不再在一起了然后先再嫁过再娶过。使不使需要这样呢如果不是他会不会如果你真的去再嫁过再娶过另一方面就会告你、你这样是重婚因为我们有事实婚姻这样。 是啊我即是如果你是在外国来讲呢即是你去到大家这种程度很耐的话呢如果你真的要结婚呢我相信是最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呢就是同真的分了手的方面呢大家是有个即是默契有个沟通。如果不是你可能会踩刑事的罪行呢刑事方面来讲我们讲跟刑事方面来讲你舉證站要很重啦如果你要去真的要檢控的方面。所以即你是不是我們講刑事和我們 common law marriage 其實是有些界線證據方面 的分別的。 明白。 你去到刑事方面始終是你有個疑點你就不會去。 沒錯。喂唔該曬你聖誕節都阻住你唔好意思。喂黃國同聖誕節快樂。 聖誕快樂啦黃國同。 拜拜。 咁根據資料顯示袁國強呢如果冇進一步嘅資料呢佢係冇子女嘅。咁佢如果喺香港嚟講只不過係擺咗次酒啫。 喂呢單嘢呢就 順盤。 就唔知呢就蘋果就攞返出嚟啦。攞返出嚟講啦。咁就蘋果就向律政司查詢。咁律政司咧就回复，发言人就回复呢个苹果。咁今日咧就新闻卖咗出嚟嘅，那个回复就系咁嘅。佢话袁国强咧多年前系曾与一名女士举行婚宴，个婚宴咧就系双括到括住噶吓婚宴，但没有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正式注册结婚。数年后，双方决定分开，由于没有注册，所以不用办离婚手续。这个我就是刚才黄国同的观点、香港是没问题 的 、有事实婚姻也好香港是没有所谓基、这个普通法婚姻的回事的发言人也说了该女士并非公众人物基于尊重私隐的原则袁国强不便公开他的名字或其个人资料袁国强并无子女发言人重申此事为袁加入政府前的私人事与现 其與其現職及工作無關，一般不會回應，但因為有消息不正確之處故作出呈請。我想問一下，你作為女士，這個就蘋果就曬了介紹，就賣到都不小在版面上。焦時一點的新聞，即是吸引一點的。我表個態，我覺得人家有擺酒。 沒有註冊，後來就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們都沒有興趣知道，分開了，所以就不需要辦離婚等等，老老實實真的不太關我事，是關袁國強和他前度女友的事。你覺得這個構不構成新聞呢？應該 其實一個公眾人物任何私人人類有興趣之都可以是新聞，看看視乎你對新聞的看法是怎樣。好像你這樣說，森哥，其實第一，除非他現在今天下午擺酒而又不註冊，人們當然會再發掘他的其他資料，其實都沒所謂。老實說，真的 他的partner又願意，他又喜歡，大家只不過是擺一場酒，會不會得到我上出來呢？找到，不知道，現在是私人。其實好像你這樣說，都是他私人的事，不過有人也是挑戰說，這個人自己作為一個法律的專家，還有律政司，他好像不是很 有人說他不守法，其實我又覺得有人說他不守法，即是有，我看過有些報紙說不遵守法規，或者不是那麼遵守一般的方法。通常，森哥，我們這些很正常的人擺酒那天就立即住了賊，那你原來你是做這樣的事，事情裡面當然有QK，不過你說得很對，或者很多因素或者避稅，有些人，因為我有朋友都是這樣，總之很多人或者 大家都喜歡這個模式，其實真的跟其他第三者沒有關係。我認識有些人，尤其是娛樂圈裡面的人，其實是同居很長的時間，亦都有一些專業人士同居很長的時間，有事實婚姻還有一張床，差不多還沒有小孩或者有意外有些有小孩都不行，他都沒有註冊的，原因其實很個人，原因就是說如果我有註冊的話， 就要什麼赡养费，要分身家，又要办离婚手续，觉得很不方便，一纸婚书，如果分手的时候是方便很多的，很简单，对婚姻制度，对法律上的婚姻制度是没有信心，于是选择用这个方式。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无论他是袁国强，还是王国强，还是陈国强都好， 这个都是私人，两男一女，或者两个人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不关我们事，只要他不是说打老婆，不是说生个仔不养，这些我觉得要谴责，当然，他又没有做到这件事，我觉得 我剛才說的對話娛樂圈等等，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一個所謂有頭有面的，一個年輕有為的人，這樣對待婚姻，我作為一個女性唯一的，你就不覺得這件事很神性地去進行和處理呢？或者未必是他，或者女士想這樣，又或者是，你又覺得對，通常女性是不會不喜歡結婚的，一般來說，你現在都叫筍盤，不要緊，這個筍盤是繼續在香港的。 繼續筍下去，我覺得這件事是八卦事，不過是政壇的八卦事，不過接下來這件事就不是八卦事，這麼簡單。大家記不記得譚慧珠，我們也說過她接受這個電台訪問，有人問譚慧珠，王光亞為何說 梁振英要找到不足、述职的时候要规范化等等，不要只是说成绩，不可以只是说做了什么好事，有什么未做得好、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要汇报。他在节目里面说不足什么不足，他就有少少回避，但是讲了以下一番说话。 在我们的opening那里 都有少少他的片段，不过我就讲他前日在电台节目或者再大前日力撑梁振英讲过些什么呢。他的讲法就是这样的，他很努力在做事，要铲走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以前就有人说成日说他骂他官商勾结，他现在就走出来帮大家找地找屋。 可能得罪了一些大財團。 他很努力的，但如果其他人禁止他不讓他發揮能力是不容易發揮出來的。這個就是他日前在電台訪問的時候力撐梁振英的一番說話。當日香港的一個大財團，新地的郭炳光立即反駁他，他說這個說法相當不公平，大財團對政府的影響力非常有限。 大財團只不過是反映聲音政府聽不到，是政府自己決策的事。前面那一段我不同意的，大財團對政府影響力非常有限，這點我不同意。後面那一段我同意的，大財團是反映聲音政府聽不聽不聽到的政府的事，這個我同意，他可以不聽。原來譚慧珠聽到郭炳光這個反駁之後，原來就隨即跟他聯絡， 為他的事情解話，然後繼續打電話給電台澄清這件事。他澄清些什麼呢？不如我們聽聽他怎樣說先。 默認了，我當時說的是議員，絕對不是這些財團的人。我只是舉一個例子，說官商勾結，還有我都說可能得罪 地產商或者財團用財團那個字的，我用了兩個可能的，郭先生那裡我想就沒什麼問題，因為我昨天已經跟他通了電話，說這件事是誤會，大家很開心，笑一輪，wish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我們主動打給他的。 我不想再扣傳媒了，對不起。所以你就自己主動打個電話給他，是嗎？大事啊，是不是？我不是覺得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對他不公平，他的回應當時都沒有聽到我這段說話。首先聽到我這段說話的人都可能是將那個重點放在一個不是他本來的主題的地方。在這樣情況之下，最佳方法就直接說。 你，詩華，如果你聽完譚慧珠這番說話，改口說禁住梁振英那些是議員，立即。你前幾天聽不聽到他說什麼？聽到，我有聽過。很清楚的嘛，他現在來出來幫大家找地找屋。得罪財團。可能得罪了一些大財團。他很努力。 如果其他人禁住不讓你發揮能力是不容易發揮出來的，前文後理很清晰，可能得罪了一些大財團。他很努力，如果其他人禁住，我們待會叫監製再弄回他前幾天那段話出來，大家聽真一點好不好，我們給少少時間，他弄回那段話我們再播。他很努力，如果其他人禁住不讓你發揮能力不容易發揮出來，他現在說禁住那些是議員， 得罪那些就是大財團，說什麼呢？他貫徹梁振英政府六八九政府那個不斷有語言藝術和轉彎抹角，今天說這樣明天就說另一樣，這貫徹了我們這個政府的精神。我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轉來轉去轉幾次，他當日已經再打電話給千禧年代，即是港台之後做個節目，要搞了輪澄清，又是越描越黑，然後我想他真的 老老實實，他黃光亞說完要查找不足之後或者要找到不足之後，幾乎沒有一個糧粉出來為梁振英辯護，所以認了田北俊的說法，就是梁粉營越來越少，越縮越小，這個認了他，幫不下，梁振英自己信過，他說我朋友就多，戰友就少，其實老老實實 他朋友又少，戰友又少，沒有人出來支持他，好不容易等到一個譚慧珠撲出來，要為他澄清。但譚慧珠大家知道他在港英時代是大紅人， 幾朝元老， 又幾鳥議員，很厲害，又做區議員，又做市政局，又做立法 局又做行政局梁振英選了之後他沒有什麼好處得到，在派餅仔的情況下他沒有什麼增加，他撲出來不知道是否因為想拿這些東西，但他接受記者商台訪問的時候說的說話，其實我不知道是害梁振英還是愛梁振英。 我本來應該是很愛的，說得這麼清晰，人家想做事，有人阻礙他，找屋找地可能得罪了大財團，其實他想說誰呢？不是說郭炳光的，呼之欲出，就是說支持唐英年的香港第一首富李嘉誠，到今天李嘉誠都不能得到梁振英的原諒，所以要走，很多事要撤資。 他其實想矛頭就指向李嘉誠，不知為何郭炳光會出來應他，因為他是大財團，這個大財團很大，為何出去應他？於是我不知道譚慧珠聽完郭炳光的回應就害怕了，就要改口了。但我覺得你這個轉身很肉酸，很噁心，很噁心，不過他一向都是很噁心，他何時漂亮過呢？ 他何時漂亮過呢？他的身影大密集了，這個密集，你密集一次大家淡忘了，忘記了，你出來隔了幾年又密集一次，太近了，太密集了，你出來說完那番說話，然後他改口，就說我不是說大財團，我是說議員按住他，大財團和議員我沒有聽錯，我們待會就前後對比，待會回來就將他前幾天 說什麼得罪大台船那段話，還有今天他說是議員按住他，我們做一個對比，讓我們的聽眾去比較一下，聖誕節我就不想罵人，想開心一點，我想祥和一點，但我有點覺得忍不住這些醜態，應該不要因為聖誕的氣氛得日而掩蓋了，怕 人今晚吃不下真真正正的聖誕大餐， 暴露於人前，沒辦法的了，你聽這個節目就要忍受這件事。 有很多很醜態的東西，很醜的東西一定是會在這個節目裡曝光的，還有越醜的人越扶搖直上，是香港的悲哀。 我們待會等監製改一改這個，拿個生筆出來聽一下，不斷都會在我們公港的家禽的養殖場拿樣本，都現在為止他都驗不到任何的陽性的樣品，吃不完就丟掉了。 這個真是香港的弊病，他現在走出來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程思華。 現在出來找地找屋很勤力的了，得罪了大財團，有人按住他，按住他就做不到事了。那是誰呢？按住他，誰按住他呢？我們看完上文下理，覺得譚慧珠女士所說按住他的那個應該是大財團，或者是大財團的代理人，誰知道他今天就說不是你，不是你啊，郭先生，不是你，不是大財團。 按住他那些是議員，哇，這個做人可以這樣都行，反轉殺，聽聽先，聽聽他當時怎麼說，今天怎麼說。其實他很努力做一些產去一些老大難的問題，那時候以前就經常有人罵官商勾結，官商勾結，他現在走出來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 大家不罵他官商勾結，現在找第二樣東西罵，他是努力。 努力和能力是兩件事。 如果是別人按住不讓你動的話，能力是不容易發揮出來。 這一段就是他接受陳志雲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插口說，努力的能力兩件事，那就是陳志雲問他，他的說法，如果按住你不讓你發揮，能力是不容易發揮出來的，很清楚，很明顯，一定是說梁振英，你有前文後，你按住梁振英的就是大財團，很清楚，今天他怎樣去反口法呢？ 今天怎麼反口法出來呢？麥認了，當時說的是議員，絕對不是這些財團的人，我只是舉一個例子說官商勾結，還有我都說可能得罪地產商或者財團，用財團那個字的，我是用可能的了，我用了兩個可能的了，這樣就郭先生那裡我想沒問題，因為 我就昨天已經跟他通了電話，說這件事是誤會，大家很開心，笑一輪， wish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你主動打給他的？ 那我不想再靠傳媒了，對不起。所以你就自己主動打個電話給他，是吧？ 我不是覺得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對他不公平， 他的回應當時都沒有聽到我這段說話， 重點擺在一個不是他本來的主題的地方，情況之下最佳方法就直接說，心哥，越描越黑，亂了，這樣也行，我不知道，第一就傳媒怎樣看，譚是豬這個人，為什麼要很喜歡訪問他，當然這些聽眾都會問，為什麼我們要這麼重視他，為什麼拿這些東西出來說，當然要，因為他在建制裏面是有身份的人，絕對是，他是人大代表，雖然這個人大代表怎樣選出來我真是不甚了了。 他亦是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基本法委員會的成員是做什麼呢？很重要的，是根據基本法成立的。基本法裏面就說，這個基本法委員會成員是有權去要求人大常委、人大、全國人大去解釋基本法的。釋法。其中另一個成員港方成員就是陳宏毅，所以那些人找這些人有身份的人去 对于香港的政制、对于香港的政局、对于《基本法》等等去解释，有他的权威性。我认为他们是指指点点。因为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慎言，应该说话小心一点。我就觉得他为王光亚指需要梁振英找到不足这几句说话解话呢， 原因就是梁振英朋友又少，戰友又少，似乎沒有人出來說話，那些人問到他，他就用這個方法去解。首先是大財團，就想點出梁振英的主要敵人，就是在投票的時候，選特首的時候，說明是支持唐英年那個，那個叫做李嘉誠，所以李嘉誠自從說完那番說話之後，很多人都被梁振英政府禁住， 所以不得不要撤資，要拜拜，但可能拜拜得太急得滯，所以要出來澄清，接受南方周末訪問，說我一輩子一輩子都不會離開香港，去到這個地步。但是你說完之後，仍然梁振英都沒有當你是朋友，仍然當你是敵人，於是譚慧珠就做了梁振英的打手，就說 現在梁振英施政出了這麼多問題，舉步維艱，是被人禁住。這個很典型，即使譚慧珠不是一個很清楚他的良粉身份，我認為譚慧珠這個說法是反映了梁振英及其陣營裡面的人的思路。他的思路是什麼呢？思路就是我 今天在香港上任一年多，施政一塌糊塗，舉步維艱，越搞越亂，幾乎到暴動的邊緣，不是我有問題，不是我能力出了問題，不是我政策不好，是你們人害我想我死。 這叫self-victimize 是有反對派勾結英美勢力想搞顏色革命 而譚慧珠做梁振英的代言人就說了這些話誰知一說有個郭炳剛就跳了出來喂你開玩笑嗎我沒有我沒有對他什麼不好我沒有什麼問題於是他就害怕了他譚慧珠是害怕這些人的他害怕香港市民嗎 當然譚慧珠做得幾朝元老從來應該在政壇上不倒翁不會得罪任何有權有勢的人人民他就可以隨便踩的是不是所以他就怕於是要打電話主動跟郭炳剛澄清就說沒有這種事了現在沒事了 Wish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大家很開心想settle這件事但是問題就是你說 按住他那個是議員不過我覺得他都噁心了那是黑白是非顛倒我們這個特區政府司空慣見他都噁心了 香港人是一個筍盤他起碼不是叫你睡覺沒有都四十九歲袁國強老的九十年代已經帶過一次走我們有些一百個筍盤黃世澤我叫他準備聖誕歌他又忙我想想在聖誕節想罵那麼多人省一點口氣想叫他播聖誕歌我相信他都沒什麼准備通常我叫他做一些事他很快就忘記了不過不要緊亡羊補牢都未為晚也跟我找幾首英文聖誕歌好嗎 待會在節目的結尾時可以播一播給大家聽 我剛才不是補充譚慧珠好像你這樣說吃不下飯今晚不要說吃大餐我們做完節目通常很肚餓我反而想回應剛才我們說警方予取予攜其實我經常說政府或者當權派一定盡量想將主動權擺在自己的手上人民知情權越少是越 對政府來說是越安全的一向都是這樣所以習近平說要將權力放在籠子裡面但他現在就將人民放在籠子裡面但我又想問問心剛我不知道會不會犯法因為你是資深記者或者旁邊有些聽眾可以跟我們回應一下其實現在我們基本上政府當然是想新聞某程度的封鎖其實我們是不是都可以反封鎖 第一,我們本身很多手機、iPad,很多東西在這裏 我們一直都是想禁制新聞， 但我們是否可以做一些突破？ 如果我們在街上發現有一些新聞或者政府不想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否可以拍下去或者記錄下去， 有需要的時候作出對新聞封鎖的一個反突擊呢？ 沒有犯法，我們就這樣拍攝也可以，犯了你的私隱，心哥如果我拍著你在街邊吐痰， 自從我吐痰就可能都不是新聞，不是犯法，應該是犯法，亂拋垃圾而已，要罰款的。其實自從有了互聯網之後，全港市民都是記者，我覺得可以的，全港市民都是記者。其實你這個提議其實是在做的，很多人已經在做，譬如說主流傳媒為什麼有一個叫做報料熱線呢？ 為什麼用WhatsApp熱線呢？報給人聽，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聽機聽不到，於是就要用這個方法，要聽眾做記者報料給傳媒。在街邊逛街有什麼事，其實很多次又或者譬如是可以反封鎖的，絕對是應該跟警方做出我們市民的行動。 虽然朱姐你這樣的人渣講這些話我真的頂不住，要來口珠不伐，要來口珠不伐，所以我尊重熟歷史，希望長命百歲繼續做長樂老人，但我們不快樂。 我們長年就是聽得多，我們聖誕節祝福人，聖誕節與人為善，與人為善，所以祝他繼續，你都聽到有些半君如半虎，半共產黨就祝他好運。鄧先生，為什麼你覺得他做長樂老人對我們香港有什麼好處呢？其實沒有好處的。 其實有的，有什麼好處呢？你說來聽聽。因為我自己心中有願望，我打算共產黨就快死了。心中人一人有一個夢想，你的夢想就是這樣。是啊，是啊，那就攬著一起死，鬥團驅猛。這樣，你的主觀良好願望來的，不過想想都開心一點。是啊，如果你 你經常這麼高興，還有你看到他的嘴唸就醜陋到什麼，得罪財團就立即鞍鞏，立即鞍鞏，立即打電話去澄清，哈哈，就wish everybody merry christmas， 覺得很安樂，郭炳江不會怪我，好像很得意洋洋，但是我們關於市民的宣傳，有人一個， 不得罪，這些人有錢人來的，現在都不是得罪，因為他說出如果這句是事實， 是財團禁止CY，那你就說出來，去北京說，應該是吧？是啊，怕你嗎？在習近平面前，有些人是這樣，心哥，他做慣奴才不識做主人，是啊，對，所以這些就是典型的奴才性格，即是主子或者主子旁邊的金主眉毛一戚，有一點不高興，哈哈哈，你說我啊，他就 驚到不得了，騰雞震了，就是這樣，是吧？是啊，就是這樣，所以你看到這個很明顯是這樣的態度，所以他不做長樂老人浪費他，但是我真的擔心香港，我那天去公展會有一位退休的公務員拍著我肩膀跟我說，阿森哥，香港奴才太多， 人才太少，你問我同不同意，我就說前者我同意，奴才太多，人才就不是太少， 有得想鄧先生你對於我們今天的話題除了朱姐你還有一些有很有感應提供我們一些笑料聖誕快樂之外有什麼其他的意見對我們其他的意見其實這個我更強烈的因為其實我是民主黨的創黨黨員你對民主黨現在的局面怎麼看呢我聽見張文光可不可以說契弟的 不行的其實沒有人說了今晚的話題除了朱姐你還有一些有很有感應提供我們一些笑料聖誕快樂之外有什麼其他的意見對我們其他的意見我收回一下不要再說契弟了千萬不要說再說契弟又說多次你真的不要說了鄧先生你不要說了我不說這個契弟人有沒有搞錯連個年輕人都打不贏說完都歪你說完問 公民提名有什麼問題呢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問題他想有什麼就帶落袋他經常都是用這個道理的先帶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袋 退黨保平安 退不退得對啊沈哥你覺得真的不贊成 多謝你多謝你退黨保平安不是我 其實我知道 法輪功過 在銅鑼灣其實很簡單固然黃之鋒是聰仔好仔但其實世界上有句說話叫理直而氣壯理屈而詞窮嘛這個這樣的張文光 喂我們這個時間播不播歌 播啦 播首維也納兒童合唱團1967年演唱德文版的平安夜3分34秒我們跟著就聽新聞好嗎 好 聽聽先 不斷都會在我們公港的活家禽的養殖場拿樣本，到現在為止他們都驗不到任何的陽性的樣品，吃不完就扔掉了，這個真是香港的弊病。他現在走出來就幫大家找地找屋，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財團。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雷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程思华。圣诞节啦，圣诞节很多人说不应该是一个消费，不应该是一个玩乐，不应该是一个 喝飲食食的日子，應該是一個感恩，應該是一個思考，應該是一個團聚的日子，這些我完全同意，絕對是。現在越來越講環保，大家就去問怎樣過一個綠色聖誕呢，思華剛才說想講一下這個問題，不過想這個之前我又想講一下，阿森哥 你信不信教的？我沒有宗教信仰，我都沒有，不過我信過天，你信不信教的？我信過天，我都是heaven，有種heaven的感覺。那深哥想問一下，你喜不喜歡聖誕歌？ 我喜歡聖誕歌，我很喜歡，為什麼喜歡聖誕歌呢？譬如剛才首，雖然遲了一日播，因為直播，平安夜，但是我聽上來，時間差不多了，是這樣的，他有些思考就會前進，很多有些就落後很多，不過我覺得很舒服的。 而且很溫馨，很溫馨，而且很靜。但是我想告訴你，有些事情不是那麼開心，在外國現在越來越多有些所謂 political correctness， 所謂政治正確，很多時候令你很困擾的。現在有些學校直情不可以講 Merry Christmas， 不可以，講 Happy Holiday， 但其實是很搞亂，很沒意思的，小朋友如果能夠經常唱聖誕歌的人好像很溫馨和很和諧，那你就包容一點，有人不講 Merry Christmas， 有人講 Happy Holiday， 有些學校不准說的，因為原因是不是只是信基督教天主教，有人信伊斯蘭教，有人信什麼，沒理由這樣說話，我覺得你就包容一點，讓每一種的聲音都可以出現，平等，這種政治正確的人很困擾。好了，黎先生，黎先生想說個元旦遊行是不是呢？黎先生，首先祝你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大家開心心，沒有高見的，其實我覺得那天遊行，我們市民就橫掂警方都不是很開路，慢慢走，不要走得那麼快，你走得快趕著回家就沒意思，不是累就坐下，不開路就坐下，夜少少走都不要緊，相信到時民主黨都會擺街站，會的，其實 我覺得今年大家就應該多些去他的街站，祝福一下他，台港真是聖誕快樂，順便跟他們聊聊天，也告訴他們我們市民的意向，你真的不要搞錯我們的意向，還有你也說清楚投票意向給他們，賣海鮮，阿興姐說他入完中聯辦之後都有很多人 支持他不住那些，支持他不住，很多人都頂他不順，張文光那些，他那些很好笑的，他說黃之鋒又說讀稿又說成績好像，你跟著份稿來翻我舊帳，但是他又講漏了一件事，你講事實嘛，大哥你講事實你當然是快的，我大哥我又要兜又要剩，老師都要 拿一些大話出來掩蓋的，當然是慢一點，一邊想事情，一邊轉，慢很多，其實我們聊天，我又不用知不以對的，我跟你們說，我是這樣，我自己確信是這樣的，沒錯，你說真話就不用那麼猶豫的了，是的，又不見了，大班子，沒有我們什麼，或者你們都不會，是不是，我覺得就說他這樣不要緊，我們認清楚你的人，幸好你今時今日張文光都是沒事做的， 寫下專欄而已，有事做的班我更加要提醒你，真是你做好你的工作，我一定會去跟你說一聲，我當初掙扎了多久才投啊陶謹申，又找人投啊，投啊馮遠基，我們其實很掙扎的，那一刻的心態就是說，我真的看不過眼啊，李慧琼什麼20元吃燒鵝那些的，那我又真的沒有選擇，很老實一件事，如果有一隻

多謝你先黎先生。 可能是因為其實後來群眾在示威，我懷疑是這樣，你意思是有些支持者買了來，拿回去政府總部下示威，例如政治助或者屬的，譬如香港電視，我懷疑是這樣，但這個我真的不敢包。 或者是因為其實那個十樓的特色就是全部都是跟群眾運動有關的，不能夠多，但是問題就是這些粗的食物就是群眾議員才會吃的，例如你吃的優勢很多，如果你說那些包裝食物在超級上買的，我想那些富貴議員就應該不會吃了，我就認為 我不想賴你，當然你扔什麼垃圾不扔什麼垃圾，你民基的議員，我一定不會扔垃圾，但你會不會告訴你的助理等等，棄置這些食物的時候都有一個準則， 是不是都可以給一些有需要的人，不要就未過期就扔了它，是不是這樣？根本我們都不會扔那些東西的，我相信是 如果有機會扔就是因為大量的物資消化不了，其實你可以到處這樣說，那些人都可以拿去捐給其他人，但是因為一個群眾運動就通常 都沒什麼時間處理這些事情了只是想著怎樣鬥爭而已我覺得有些準則會好一點不要浪費東西這個很重要的你作為一個民主派的議員這些概念一定要掌握才行我的問題是那些物件未必是我們的我知道 16嘛,如果你全部16嘛,你16其他人啦嘛,我因為其他人去處理咗話,要嗰啲未必我可以處理到。明白。好啦,呢樣暫過段落啦,我想問你元旦遊行,你有啲咩部署啦,有啲人話不如喺路就唔走啦,你點諗呢? 我覺得無所謂,其實都試過多次啦。只不過規模不能夠像所謂和平佔中那麼大我覺得都無傷大雅你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打算還是軍機不可以洩漏這個世界沒有軍機如果有人覺得留在中環去做一個抗議那就抗議如果是公民抗命就公民抗命我覺得都沒什麼大事 即是不太大件事但警方很緊張又說要主辦當局如果覺得緊急情況下主辦當局要負責呼籲群眾解散否則就違反不反對通知書裡面的事情我覺得警方非常危善因為他們一向都會不再三警告舉牌、舉旗去警告那些抗命的人用不著那些人去呼籲 我覺得他是強人所難因為申請牌照去舉行集會遊行的人他排到什麼時候幾時如果他宣布解散集會的時候他就不用負責任了即使他宣布解散集會之後就已經沒有責任了 即使他們未宣布解散的集會群眾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老老實實民陣有什麼權可以控制得到這個就是公安條例的最不合理的地方因為我解釋很多次因為他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以前就申請牌照所以由這裡開始的時候警方就可以施加無數的條件 這是一個大家很大的爭拗點我們為何反對發牌制度或者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我認為我們通知了警方就可以了譬如同事有人一起在集會我們當然要去處理或者是有些民事的責任當然是主辦者處理 但刑事的責任沒理由由他承擔我記得好像學民思潮也試過一次我認為遊行就是民眾的權利基本人權的一部份所以我就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那個是去中聯辦去年六四遊行的延續 我覺得都可以的又不理你了智慧而且又不會告你又不會追究讀但他可以遲些告你現在喜歡遲幾年才告人其實中院裁決了警方所謂不反對通知就是合憲的因為我打了那宗官司當然這些法庭的事情你因時而變你又有一宗案件可能要 如果有一宗新的案件可能要再打過我覺得其實一個憲法性的權利我的說法很簡單一個憲法性的權利如果行政部門要拿走的時候它應該經過法院去拿走不是它拿走了你之後然後你去法院上訴去實際上現在公安條例你想去法院上訴它都不行因為它只有一個上訴委員會就是最終的所以你如果 如果上訴委員會都幫警方的時候你最多做一個司法覆核司法覆核過了已經是你的集會完結之後才做的所以其實現在的制度是有問題的因為警方如果要經過法院才可以拿走人的權利的時候第一他不會這麼肆無忌憚 第二,他亦沒有那麼多所謂的介入點,因為你填一份form的時候,他就會問你有多少人,如果你估計5萬人 如果來了10萬人他都可以警告你的話另外一件事就是有誰人來說話說什麼穿什麼衣服唱什麼歌問很多東西帶什麼樂器都有規定的有這個我填過的所以他會引申到無限制無數那麼多的限制當然你說當現在香港人的民權比較高漲的時候他不敢這麼做 但這條法例始終有一天會譬如他會限制你不准說某些東西不准說物質東西都可以的是啊都可以的我想解釋給大家就是說就算香港的法院現在暫時未是完全崩潰但是當我們去問法院去拿那個呈請或者我們去告發 政府都是之後的事當時已經制止了你了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公安條例或者由於殖民地統治殘存下來的很多不合理的法令因為我們沒有時間去改 所以仍然是有效的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對於民間社會好多謝長毛聖誕快樂聖誕快樂當然找長毛來講公安條例他很熟悉他也是一個受害者不斷被人告緊我們一開始講垃圾問題究竟是甚麼事呢其實就是長春社為立法會議員 做垃圾審計什麼叫垃圾審計呢就是立法會的5層由6樓至10樓的議員辦事處收集的垃圾然後分開磅重逐層解剖看看裡面是甚麼結果發現由6樓至10樓的立法會議員10樓是最多人扔東西最浪費剛才說了有餅乾、話梅等等 長毛說了10樓不只是他們也有工聯會也有工黨的張超雄等等也有人力另外有其他的民建聯6樓的大本營也扔很多東西9樓就是民主黨和工黨辦公室排第二公民黨、新民黨長住8樓和民建聯的6樓 扔的東西又差不多那麼多經民聯和自由黨的樓層的垃圾比較少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很少在立法會沒有人看到最初都覺得這群人應該是民選議員來的很大部份在十樓那些沒有這些概念起碼知道什麼叫環保不然剛才聽完長毛說原來根本他們是行動派他們很多支持者可能留下長住一堆人可能真的很多政治物資 有鞋可能準備扔未必的活滲損壞可能準備扔於是積積埋埋有很多東西另外一些沒什麼垃圾的原來那些人根本很想去立法會所以有時看新聞都要看真相不過我覺得無論如何環保是對的一定議員也好他的助理也好要有這個概念你扔一件事之前 扔一件事我們都會這樣扔一件事是否過期是否不能吃如果吃不可以給別人吃等等這些概念是需要有的否則真的會浪費地球資源你說買多個回來怎麼辦有很多出路的你可以想想出路就不是堆填區是唯一的出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們不只是過一個綠色的聖誕然後我們要過長期地過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活 沒錯這一點很重要堆填區爆炸地球資源有限這些全部我們都要考慮的因素立法會議員特別要重視這一點事實上香港現在的貧富是越來越懸殊很多人都是豐衣足食但其實有些人很多兒童尤其是我們覺得更加心痛原來一罐罐頭已經是一個獎品書中 自有午餐肉不是鮮魚行我們應該要做些事 喂你介紹一首歌吧我們臨尾又是維也納兒童合唱團我很喜歡這個兒童合唱團 真的非常好 這次就是Grace Bumbry Mary's Boy Child 就是3分56秒的一個聖誕歌來的我們一起聽一下